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接着说《公交物语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叫做《移动电视》。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一辆双层大巴上，当时呢，车上挺空的。下层啊，零零星星的坐着那么七八位，上层呢空无一人。这时啊，车门开启，走上来一对衣着淳朴的老人。他们对售票员说：“这是他们第一次坐双层大巴，所以呢想到上层去坐一下。”于是啊，我们的售票员非常热情的呢，就把两位老人家送到了上层。可是没过多久呢，这老二位啊就相互搀扶着走了下来。售票员赶紧迎上去问：“哟，怎么了？要下车吗？可是还没到呢，别着急，到时候啊，我会通知您二位的。”大爷摇摇头，很严肃地问：“那上边还开着电视呢，是不是要另加钱呢？”这一番话把在场的诸位都逗乐了。售票员十分温和地解释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您看啊，这下层也是有的，您尽管看就是了。”两位老人看到下层果然也开着电视，这才踏踏实实地回到上层去了。过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，两位老人呢该下车了，售票员特地到上层去把他俩接了下来，护送到了门口。正要下车，大娘啊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转身呢对售票员说：“小伙子，上边电视没给你们关呢，刚才啊我们找了半天也不知道那开关在哪儿，你呢一会儿记着去关了，别浪费电哈。”大家说是不是很可爱的老人家呀？